叉。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晶泽。今天我们有请北京冬奥组委场馆管理部部长姚辉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测试赛和测试活动当中场馆运行的情况如何。 在场馆运行上，我们围绕测试赛筹办的系列的重要问题，如签证邀请、航班安排、疫情防控、闭环管理、赛时紧急事件处置等，我们运行指挥部及其调度中心周密部署，科学决策，统筹调度，高效指挥，为测试赛的顺利举行，为测试赛的顺利举办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我们调度中心负责落实运行指挥部的决策与部署，与各赛区组委会和场馆团队开展了事件跟踪、信息报送、指令发布、双向汇报等方面的测试。各赛区组委会和场馆团队不断强化区域和业务领域的联动，开展每日评估、赛后复盘，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迅速优化、改进和提升。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运行指挥部的统筹指挥下，各场馆属地政府在场馆周边加强了环境整治、交通秩序维护、形象景观布置等工作，做出了很多富有成效的成绩。韩正同志强调，各有关方面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保障赛事运行高效有序。我们相信，在中央领导的亲自指挥下，测试赛和冬奥会的筹办工作将得到更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各项筹办工作也将迅速取得更为扎实的成效。 而通过举办测试赛，北京冬奥组委也发现了一些需要在后续工作中进一步深化提升的共性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哪些呢？ 一，要更加清醒地认清和把握测试赛与冬奥会的差异，无论是赛事规模还是运行范围以及服务要求，此次测试赛与冬奥会、冬残奥会还有不少的差距。我们要为将来多赛事同时举办、多场馆同时运行、多问题同时并发的赛事情况做好充分的准备。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 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